的耳畔流着眼泪的心田。 我记得你的模样，你曾是个少年，你有深潭的眼眸，你有固执的臂弯。我也记得你的誓言，你曾是个少年，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，你说永远都不改变。 记得你的模样，你曾是个少年，你有深潭的眼眸，你有固执的臂弯。 我也记得你的誓言，你曾是个少年，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，你说永远都不改变，你说永远都不改变。 你曾是少年，你曾是少年。 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解冻的冰河，梨花开，燕归来。可是你却不在，不知如何找寻你。想守护一个秘密，不知如何形容你，温暖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。 守护你。 别轻轻走，树满枯竭凋落，微风洒悲奏。